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。第37集，来超市参加高考。四，两人出了商城，外边雨势比先前大了些，气温似乎又随着夜的加深降了几摄氏度。周围人也少，远处车灯将雨点染了色，像是一条条带了颜色的光线。两人用的都是单人伞，但相较之下，桑岩的那把伞会稍微大一点。温以凡把伞打开，抬手举高，大半边挡在桑岩身上。两人靠得近，但伞的空间不大，雨点还是顺着伞尖往下落。冰雨砸到他的肩膀上，顺着衣服往里渗。没多久，桑岩呼得出声。 喂。 啊？温以凡看他。 伞往你那边挪点，挡着我视线了。 桑岩傲慢地说道。哦。温以凡没挪，只把手举高了一点。 快点。 好。他只好往自己这边挪了一下。 再挪，自己多高没点数吗？ 桑岩啧了一声。温以凡感觉再这么挪，桑岩都相当于没有撑伞了。看着他被打湿了的右肩，温以凡提议道，那要不你来撑伞？ 想什么呢？ 桑岩瞥他。啊？ 想什么活都不干啊？ 反正回家的路途也不远，温以凡没再纠结这点事。回到家，温以凡把伞撑开，放到阳台晾干。回客厅时，他用余光看到桑岩此刻的模样。他的大半个肩膀都被打湿，发尾也沾了水，外套上还沾着水珠。桑岩把外套脱掉，搭在餐椅上。温以凡提醒他，你先去洗个澡吧。温以凡也没有立刻回房间，仔细地收拾着刚买回来的东西。温以凡没有怎么淋到雨，瞅见两人鲜明的对比，还有一点担心桑岩会出声讽刺他，什么让你打个伞都打不好。但等了半天，桑岩倒是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他只嗯了一声，而后拿上衣服便去浴室洗澡了。把东西收拾好，温以凡翻出小票和手机，正准备开始算账，一点亮屏幕就看到刚刚还未退出的网页，是他搜索完慕成允后还没有来得及看的界面。词条下边带了一张照片，少年抿着唇笑，穿着简单的白 T 恤，看上去精神而开朗。介绍的内容也很少。慕成允，男，演员，2013年1月主演电影《梦醒时见鬼》。看到这个电影名时，温以凡还愣了一下，很快就回想起来，他似乎是看过这个电影的，但他没有认真看，这会儿什么剧情和人物都想不起来，只记得里头那张时不时出现几次的煞白的鬼脸。百科里也没有具体说慕成允饰演的是哪个角色。温以凡懒得再翻，想着钟思乔好像是看过这个电影的，干脆晚些去问一问他认不认识这个明星，要是他喜欢这个人的话，就把这个签名送给他。他收回思绪，打开计算器，还没开始算账，桑岩就已经洗完澡出来了。桑岩没有用风筒吹头发的习惯，每回都是用毛巾搓几下就出来，头发蓬松而湿，穿着深色的休闲服，模样看着比平时柔和些。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沐浴露，味道很特别，夹杂着浅浅的檀木香。桑岩没有说话，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。温以凡对着小票垂头开始计算。过了一阵，温以凡听到桑岩给人发了一条语音，语调闲散。 推荐部鬼片催催眠。 温 温亦凡对这种惊悚灵异片很感兴趣。他动了动唇，本想推荐几部他的心头号，但又担心对方会直接来一句看过了。对此，温亦凡干脆保持沉默，打算等着一块看。温亦凡算了两遍，确定数字没有错之后，才用支付宝给桑岩转了钱。与此同时，电视也响起了声音，他立刻来了兴致，看向屏幕。家里用的是网络电视，除了电视频道，还能点播一些影剧和节目。桑岩应该是选好了电影，直接从片头开始播放。此时电视屏幕上，女人似是刚从梦中惊醒，满脸惊恐，重重地喘着气。周围的光线很暗，背景音乐也显得诡异，悠悠的，一下又一下的咚咚声，像是鬼道来时的脚步声。温以凡觉得有些熟悉，继续看着。女人像是被控制住，又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全身僵住。而后她生硬地转头看向左侧，就对上了一张煞白的七窍流血的脸。音乐在此刻加重，伴随着女人不可自抑的尖叫声。桑岩那头突然有了动静，她的手机掉到了地上。温以凡下意识看过去，就见桑岩背对着他弯腰捡起了手机。他看不见桑岩的表情，收回视线。下一刻，屏幕现出梦醒时见鬼五个字，染着淋漓的鲜血蜿蜒往下滑落。哦，温以凡想起来了，虽然印象里这部鬼片格外无聊，但温以凡的兴致依然半点未减。因为上回没有认真看，这会儿也完全不影响被他当成一部全新的打发时间的电影来看。客厅内安安静静，温以凡看电影不怎么说话，注意力向来格外集中。但不知为何，可能是对这部电影有浅薄的印象，也可能是拍得实在太烂了，伴随着一个重音以及鬼脸的出现，温以凡忍不住笑了一下。这场景有点恐怖。夜晚，封闭的空间，两人默不作声地看着鬼片，到最令人紧张的画面时，隔壁的人突然笑了一下。桑岩眉心一跳， 你笑什么？ 温以凡看得认真，几乎都要忽略了他的存在，听到他的声音还有些愣神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说，挺好笑的呀。桑岩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 这是鬼片。 嗯，但刚刚那里确实挺好笑的。温以凡又看向屏幕，给他指出，那个鬼脸上涂的应该是面粉，而且涂太厚了，出来的时候还往下掉。 并且在刚刚的十来分钟中，温以凡还渐渐发现电影里这个鬼啊，就是今天见到的穆成允。怪不得他会觉得眼熟，整部电影里他只记得这张脸了。温以凡正想继续看，但注意到桑岩的表情，突然察觉似乎是影响到桑岩看电影的情绪了。他自我反省了一下，在看鬼片这种严肃惊悚的场合笑，好像确实不太妥当。担心自己还会没有忍住的笑，他没有继续留下，打算回房间用电脑来看。温以凡刚起身，桑岩立刻问， 你干嘛去？ 回房间。温以凡诚实地说。 不就是个鬼片啊？ 桑岩停顿几秒，往后一靠， 怕成这。 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猛然间，穆成允那张流着血泪的脸近距离出现在屏幕前，附带着那熟悉的震慑人的音乐。桑岩的表情僵住，剩下的话也卡在喉咙里，没有继续说出来。顺着桑岩的视线往屏幕看，温以凡盯着看了一会儿，又有点想笑。他抿了抿唇，说道， 你继续看吧，我回房间了。 他刚走两步，桑岩又喊， 喂。 总觉得桑岩有些奇怪，温以凡看他，联想起他先前的反应，他反应了过来。你怕吗？ 见桑岩不说话，温以凡也没有再问，抬脚往里走。桑岩再度出声， 行了，温以凡。 他第三次回头，见到桑岩拍了拍旁边的位置，懒洋洋的偏头，说道： 坐吧。 啊？ 我知道你也怕。 我不怕。 温以凡反驳，撞上桑岩的视线，他又反应过来，他话里的那个野字，声音顿住几秒，他下意识想给桑岩留点面子，强行加了一个 妈， 变成了我不怕吗？温以凡是真的没有想过桑岩会怕这个，毕竟桑岩总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而且他也记得这并不是桑岩第一次在他面前看恐怖片。印象里高一有一节体育课，因为暴雨天没法上课，体育老师便让体育委员通知大家直接留在班里自习，或者找个电影看。当时班里的电脑无法联网，再加上只有一个同学的 U 盘里存了一个恐怖片，所以别无选择。因为大多数人不想自习，所以在少数人的拒绝之下，最后班里还是果断选择了放这个恐怖片。那个时候，温以凡坐在教室第三组后边，桑岩坐在第四组的末尾，比他靠后一排，在他的斜后方。温以凡看过这个电影，所以他也没有看得太认真，只是边写着题边时不时扫投影屏幕几眼。某一次抬眼时，恰好对上电影里的鬼脸，同时温以凡听到隔壁传来了惊呼声，他顺眼望去，是桑岩的男同桌。这会儿男生似是被画面吓得往后靠，因为动作太大，椅子随之后倾，像是下一刻就要摔倒。情急之下，他抓住了桑岩的椅背想稳住身子，但他生得胖，倒是把桑岩拽得一块往后倒，两人发出了极大的动静，全班的人都因此看了过来。桑岩神色轻松，似乎是因为这动静被吵醒，他的情绪不太好，眉头皱起，从地上站了起来。 你干什么呢？ 男生还在惊恐之中。 妈呀，吓死我了。 闻言桑岩看向屏幕，恰好看到鬼从电视里爬出来的那一幕，他的目光定住，表情没有半点变化，说： 这能有你吓人啊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